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早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歌颂，以及我们来朝见我们神宣召，请起立。来啊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的灯需要油，时刻预备我们来为主见证。轻快的一首诗歌，我们很熟悉的。 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使我灯永远发亮光。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使我灯发光到处作王。成成成和算了和我问，成成成和算了和我问。 暂停一下，不行，这样唱啊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这次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身，我们的灯需要油，来为主见证一遍啊，非常好，你来。 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使我灯永远发亮光。 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 使我灯发光到处作王。 唱 唱唱和善那和我王，我要唱唱唱和善那和我王。 再一次来， 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使我灯永远发亮光。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使我灯发光到处作王。 唱唱唱和善那和我王， 唱唱唱和善那和我 站起来。 我的灯需要油，就主常赐下，唱 唱 唱和善那和我王，我要唱 唱 唱和善那和我王。 好，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更亲近我们的主，也是很轻快的一首诗歌。 我属你，我听你声音，说你爱我和恩深，但我更渴望被信心激起，使我更能亲近你。亲爱救主，引我更亲近到你手施宝加前，引我亲近亲近看紧紧的住，当你留宿些身边。 多少人没有唱过这首诗歌的，请举手。多少人没唱过？你刚才已经唱过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啊，第一节，二三， 主是你，我听你声音，说你爱我等身，但我总被信心激起，使我更能亲近你。哦，亲爱救主，引我更亲近到你手施宝加前，引我亲近亲近更亲近的主，到你流宝血更别。别我为神。 赞为主所有，仰爱你神恩大能。主我往上看，有坚固盼望，主指引我所向往。亲爱救主，引我更亲近，要你手持宝家前，引我亲近亲近，看亲近恩主，到你流宝血身边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，也接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毫无保留的来朝见你。主，你昔日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，也让我们能够同心的一起把十字架高举起来，把福音灌传出去。主，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鉴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主，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感谢，奉主的名求， 阿门。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接近我。神的面前，主接近我们，呵护他的旨意。过去的一个礼拜，过去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有亏欠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。我们有伤心痛苦之地方，我们求主安慰，也扶持我们起来。我们有病痛的，我们求主医治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有感恩的，我们向神献上我们衷心的一个感恩心。 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有声无声向你的诉说，我们向你的祷告，求主你垂听，按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成为那忠心得胜的一个侍奉者。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声，我们愿意一切按照你旨意而行。献上感谢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一首，这两节我们就来唱。 恳求主检查自我心思，求主今世也知道我一点，我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，天归你，愿在我心里充满你爱意，管理我心，不再骄傲自私，我尽奉献所有用具。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，我们要从19节一直看到30节。马太福音第25章19节到30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完这一段的经文。我来起，请弟兄姊妹们同声一起来印。马太福音第25章19节这么记载：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 那领5000银子的，又带着那5000的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” 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 那领2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” 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 那领1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 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葬在地里，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 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 夺过他挣钱来给那有1万。 29、30节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因为凡有的都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接下来有牧师的讲道，题目是得胜者的侍奉。